FM 9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计较，就一次痛快人生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识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我还继续火烧寒窑，一等十八年。有些事情 一生。